爷爷， 爷爷， 娃娃， 娃娃， 房子， 房子， 裙子， 裙子， 坛子， 坛子， 瓶子， 瓶子， 橘子， 橘子， 盆子， 盆子， 门上， 门上， 墙上， 墙上， 头上， 头上， 房上， 房上。